局長，邱成武副局長、運防局副局長想佢繼續推，推依套。咁啊，即係平公平啲咁講，佢都係好溫和嘅。 係。 咁啊，呢樣嘢你就認為咧，係可以有得諗嘅。但我就覺得呢個如果係舊橋嘅話，喺阿彭定康年代用過嘅話，點解擺咗二十年都冇人攞出嚟？ 呢個係我估其實就唔係太多人動念去郊野公園做嘢嘅，即係早年啊。香港人，我有一段好長時期，我諗係覺得郊野公園係神聖嘅。不過就喺上一屆政府神聖嘅 sacred， 但喺上一屆政府咧開始有啲鬆動，譬如話要挖郊野公園嚟做垃圾堆填區啊，即係上一屆政府開始諗呢啲嘢。咁就變咗，原來唔係咁神聖嘅，可以攞出嚟講嘅喎嚇。咁政府有呢個鬆動之後，地產咪跟住入嚟啦，咁所以先至會令到發展局有咁大壓力，搞到局長終於喺網誌度話有人同我講要開發郊野公園，大家點試下水温啦？ 咩叫有人講呢？你可以唔講出去噶嘛？ 佢可以唔講噶嘛？佢話俾我哋聽係嘛？ 即係借你個輿論壓力，借你班呢個保育人士，借你好 平衡下啦。 啲左膠 嚇，我啲我 你係左膠啊？ 我唔係左仔，亦都唔係膠。 不過以後呢個問題可以討論，咁到底左仔係咪等於左膠？左膠係咪等於左仔咧？呢個就係可以討論。不過今晚唔討論住先。嗱，咁你又覺得咧？其實咧，我希望亦都冇引述咗你啊！呢個就算攞呢啲郊野公園出嚟用，都唔係第一優先嚟嘅，仲有好多叫做咧中地， 應該中地優先， 中地優先嘅。我初初聽呢個中地啊 ，bang 乜啊 ，bang bag bang bag 我就知嗰個紙紙袋啊嘛，呢個喺北美洲就 bang bag lunch 啊嘛，即係大家咧佢哋咧中午咧好多時啊就帶自己帶啲三文治翻去學校啊，或者係公司翻去食噶嘛，個紙嗰個袋咧就係以前。而家香港而家都有嘅，即係咖啡色嗰啲咁嘅紙袋。 而家扮鬼佬 啊！我唔知係咪扮鬼佬，或者大家而家所考慮嘅嘢咧，就係唔係呢樣嘢啦。啊，又即係 side track 講嘢啦。喂，幾廿年前咧就冇咩人帶飯翻公司食嘅，而家就多咗好多。 多翻咯。 啊，多咗啦，因為以前覺得咧，如果你帶飯翻公司食，你一定係窮，你冇錢㗎啦。咁而家已經唔係啦，唔一定出街食飯嘅，帶翻去食咧。今日帶唔帶飯啊？咁仲有發明咗嚟微波爐啊嘛，大家可以整嘅，冇人會睇唔起你嘅。 冇啦，時代改咗。 不過咧，即個時代變咗，一樣嘢冇變嘅。而家睇你有冇水，就唔係睇你帶唔帶 brown bag， 帶唔帶自己攞個膠盒帶啲飯翻去學公司食，睇你住喺邊度啊嘛。因為住係最矜貴噶嘛。哦，樣樣嘢其實都係有關係嘅。 係，即係不過咧，講翻中地啦。中地其實我哋香港咧，即係本土研究社做過一個好好嘅， 睇下呢本書啊， 做過好好工作。原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唔係完全同意嘅，但係你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原來政府自己從來冇做過一個統計，即係冇一個數據庫講中地。 喂，會唔會做咗唔話俾你聽啊？因為我就以前咧知道政府其實做咗好多民調，包括咧叫呢個中庭要幫手做嘅，咁有好多民調係冇公開到嘅。咁啊，做咗收埋啲夾萬，佢攞嚟咧，即係制定政策嘅時候係參考嘅。可能佢做咗唔話俾你聽咋嘛？ 或者係咧，但係咁政府就有需要攞出嚟講啦嚇。咁不過而家我亦都聽到政府咧就話，中地咧上邊其實係有經濟活動嘅。咁如果你突然間取所有嘅中地都變曬住宅，踢走曬咧，咁會影響香港經濟。咁呢句話就唔係完全錯嘅。不過咧，我哋有時都要又要睇下喎。你又講到起屋咁緊要嚇，然後通常喺啲中地上邊咧所進行嘅所謂經濟活動咧，佢個如果我哋從現代角度睇咧，都係啲低效益、低增值嘅嘢嚟嘅，係嘛？咁低增值嘅佔咗咁寶貴嘅地方咧，肯定係唔抵噶嘛，係嘛？即係今日我唔知睇邊個寫篇文。你去買個電視咁嚇，你如果用好平嘅錢買到個貴電視，買個好嘢電視，咁你叫叻啫。你用咗好多嘅錢去買個平電視翻嚟，你咪好蠢咯，係嘛？就而家就係，如果嗰啲中地嗰啲經濟作用係冇嘅，咁咪起間屋出嚟，哇！俾啲人即係喺間屋入邊住得好 happy， 跟住佢個生產力提高，已經抵消咗嗰個經濟效益啦，係嘛？所以咧。即係又唔可以太過誇張咁強調話，而家啲中地上面啲經濟活動咧點都唔掂得㗎，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那些宗地呢又不知道什麼地，那班人又不知道怎樣在收緊人哋幾多租，那班有租收租的人很不 happy， 不敢掂佢 啊，租上租。租上租 之類啦嚇， 政府批俾佢用嘅咧，咁咧原來咧佢唔係淨係佢攞嚟租翻俾人 嚇，又或者咧佢批嗰啲地咧就呢度幾忽，佢自己劃條界嚟將入邊嗰啲政府地都埋埋落去，跟住佢成幅租俾人，咁都有嘅喎。其實橫州嗰笪地方最近咪發現咗咁咯，到最後查到出嚟，喂、哎、原來政府將俾佢霸咗嗰啲地租翻租埋俾佢， 嗯， 啊呢、這個我哋見到噶，係嘛？ 所以啦，呢個官商鄉黑咯， 嗱咁 啦， 咁咧我又覺得咁樣唔公道嘅，即係有時咧就係從一個政務官思維入邊咧，佢覺得咁做係啱嘅喎，冇人恐嚇佢，冇人氹佢嘅喎，亦都冇人呃佢喎，只係講下佢。被人說服了，然後他覺得這樣橫掂笪地放在那裡都沒用，收些租也好了，那個就純粹從他要交功課業績了，哇，如果我做下政務官，我做這個決定，政府多了幾元收入，他是當業績的。 OK 所以呢，即他又不是壞人， 是 只不過他處在那個位置，用那麼窄角度看，他覺得 OK 的。 你真的說得對，是那麼窄的角度嘛，是你如果說發展棕地，我有一個問題，同埋郊野公園，當然咧，我係要發展棕地先啦。 係啊， 啊，因為咧，你如果去發展郊野公園，你真係欺負大自然，或者欺負香港好多人嘅福祉，呼吸新鮮空氣嘅福祉。 係啊，或者望下靚風景，喂，望靚風景值幾錢啊？值好多錢 嘅喎。Come on！ 啊，你去，我估你去過元朗啦。我二十年前啊，去元朗，我有個朋友咩新居入伙啦嚇，叫我去屋企啦去睇啦。哇！佢住高樓大廈，望出元朗。話本來我哋小學讀書嘅時候， 以為好靚咯。 元朗平原啊嘛，元朗平原以為好靚噶，綠水青山啦依個落。哇！大佬一笪啲咁嘅貨櫃啊，啲牆啲咁嘅嘢。嗱，當時咧。我一定不識棕地呢個字啊！哇，係咁樣，即係好眼冤嘅，其實好眼冤 的。你見過原本點樣未啊？ 啊，你講俾我聽。 我歲數夠大，我個小學時期咧，我跟過我父親大人入去元朗嗰陣時候，去一次元朗好大件事㗎，來回一成日。我去到元朗真係見到滿個平原種稻嘅，我真係見到人哋收割稻之後喺度劈，嗰種感覺係好舒服嘅。又或者我哋而家行上山，有啲香港好多地方行上山咧，你望落個景咧，哇！世界一流嘅景嚟，呢啲景幾靚啊，係嘛？咁呢啲係咩價值啊？呢啲個價值就唔好講價錢啊！我個價值你點用錢嚟幫我計咧？係嘛？就係但講翻我哋個棕地，而家嗰啲棕地話嗰啲所謂經濟活動咧，佢嗰個增值咧對香港嚟講係好唔抵嘅，地好貴噶嘛？點解你要用嚟做啲咁平嘅嘢咧？咁我哋咁貴嘅應該去買啲貴嘅嘢，買啲好嘢翻嚟啊嘛！如果你度咁貴嘅地起咗間樓出嚟啊，有即係呢個安置我哋天下啲寒士幾好啊！然後呢班寒士咧有間屋住就好開心，翻工嗰生產力提高，抵消咗啦。咁所以有時好得意嘅，就一有一邊一有啲人喺嗰度咧係有經濟，有啲唔好話經濟，有啲金錢利益咧，政府就唔敢鬥佢。就係蝦郊嘅公園咧，嗰啲係雀仔啊，係樹啊，或即係總之係啲唔識出聲嘅嘢。我哋啲喺度嘆享受佢嗰班人咧， 哦， 就啊，政府覺得你啲低下階層 啦。我回應你先。首先咧，郊野公園咧，就理論上咧，佢個 habitat 咧係 for 嗰啲自然生物啦，係嘛？香港個 biodiversity 嘅生物多樣程度咧，係比英國更多啦。 係啊， 啊咁。但係咧，郊野公園係有你班呢、這個保育人士喺度夾住嘅，咁一定係會抵抗嘅。不過你哋嘅抵抗力有幾多咧？呢、這個第一個問題。 係啊。 頭先你講到棕地咧，佢話嗰個經濟價值咧，即係而家做嗰啲咧 低增值、 低增值嘅工業咧，這個、呢個咧係第二個問題。但係唔係佢低增值嗰笪地就咁簡單咧？咁啊，當然唔係啦。咁你喺棕地背後係啲乜嘢勢力咧？咁啊，大家就好複雜啦。咁有鄉事勢力，有地產商啦，佢哋夠曬惡啦。 我就咁諗嘅。既然講到起屋咁緊要，係應該全香港人都夾份嚟諗嘅。 嗱，第一補充一先，頭先講棕地全部都係平地先。 基本上平地啦，唔係平地啊，佢唔會去那度做啦，就是平地啦。而且嗰笪地搞爛咗啦，而且嗰笪地梗係交通有一定程度方便啦，而且嗰啲水啊電梗到啦，係嘛？嗰啲地方起屋俾人住咪 OK 啲咯。你何必要搞個郊野公園？武雷公咁遠。風景可能不錯不過冇嘢做。你話郊野公園起屋啱邊個咧？啱啲唔好緊張翻工嘅人咯，自己有架車過去咯，嚇咁樣咯。咁所以咧呢度好得意嘅，我覺得就係、是、搞郊野公園咧，其實佢背後牽涉到一啲我哋點樣睇個社會邊啲人緊要唔緊要。 哦，咁啊呢、這個就絕對係政治問題啦。係 政治問題 啦。咁你睇下選委啦。 我下一台嘅嚇。 我知道你冇 conflict of interest 先至揾你啫。嗱、喂，你而家諗下邊啲人係選呢個特首出嚟啦？1200人啦，咁邊啲人嗰個勢力啦？唔係香港普通大眾 average person 去選噶嘛，而係裏邊嗰1200人裏邊邊啲佔多數啦？咁其中咧有地產商啦，咁亦都係有呢個鄉市嘅啦。 基本上商界好大啦嚇。 商界咁鄉市嘅勢力，呢個鄉市咧就係香港即係回歸咗而家20年啦，啱啱咧。係 啊 係 啊。 其實香港個政治經濟個結構咧。其實自80年代中期咧，係 frozen 咗，係凍結，直到而家嘅。 可以咁講。 係啦，咁包括咧，從前呢個鄉議局嗰、那個 system 咧，係存在嘅。鄉市勢力咧，係現今政權以及從前政權，公道啲咁講，港英政府嘅時候係依賴佢哋嘅支持。 係啊。 而家特區政府都依賴佢嘅支持。 嗯。 請問會唔會喐佢哋咧？嗱、 咁誒呢啲咧，哇咁高層次嘅嘢咧，我呢啲咁樣嘅睇天嘅人就唔識嘅，就即係，但係 我想都唔識睇啊。不過你若樣嘢你求真時候，你自然就會係會諗到呢個啦嚇。 咁咧就我覺得咧，作為一個香港人咧，我就希望如果大家都話起屋俾香港人住係緊要嘅話咧，其實所有人都要出啲力嘅。所以點解譬如話今次講到郊野公園攞啲即係價值唔高嘅地方出嚟，我都冇100%講佢噶，因為我都覺得我哋好中意攬住郊野公園啫，但係我都要諗下，咦都有阿公嗰個重要性噶嘛，唔可以淨係顧住小我，要顧大我啊嘛。當然我哋有啲先決條件啦嚇，即係咁好似。其他人都要有啲貢獻喎，係嘛？唔係話個個就話，我有選票我就可以冇貢獻嘅喎。某個意義上我都即係我就好不幸啦。我哋啲前公務員就乜票都冇啦。但係好多專業界別嘅人，你哋都有票選你嗰個選委噶嘛，係嘛？其實都好多行業都有機會選噶嘛。咁喂，你哋都去影響下佢哋，講下你心中嘅嘢。其實就大家都應該貢獻嘅。 好啦，如果貢獻啦，中地你頭先講啦，郊野公園可以用交換嘅方式， 係 啊，嗱呢度 cut 一笪地，咁我另外咧某個郊野公園我要擴大翻佢個範圍，咁其實中地有冇得諗咧？呢樣嘢 政府都諗緊嘅，我睇報紙嘅啫，就係 都係交換嘅。嗱，你嗰班人喺度啦，你做嗰個行業啦，我按照另外一個區啦， 政府好似有即係最得閒就喺報紙睇到咧，有諗緊呢啲嘢嘅，咁你咪慢慢褪咯。咁喺呢個褪嘅過程之中，係啊，嗰啲行業梗會有一種某一種程度嘅淘汰嘅。各個行業從來每日都發生緊淘汰㗎啦，係嘛？適應個時勢，你就要改㗎啦。等於金鋪開多個頭，而家啲人唔嚟買金，你都要減㗎，係嘛？你唔可以要政府補償第二樣嘢俾你㗎嘛，係嘛？咁所以咧，譬如話我而家呢個時代。根本上我嚴格執行嘅話咧，你嗰笪地方係唔做得呢啲污染性嘅嘢。你係搞污染咧，我告到你傻係嘛？可以噶。咁如果政府適當地安置部分，而呢部分咧係某種程度嘅升級，係增值嘅高啲嘅，然後又冇咁污染嘅，咁其實又順便改善環境。其實我哋只要大家俾心機諗咧，可以諗到雙贏嘅。但係過程中係有一啲。是行為是差一點的，他是破壞環境厲害一點，或者他的經營方式是很落伍的，他就自然淘汰了。那是不是很殘忍啊？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面對一個被淘汰的可能性的嘛，沒有人保證你實得的，是吧？那所以我覺得就中地 其實是要做的，是不可以因為它有啲咁多難度就不做這樣咯。 咁啊，如果你係政府咧，我睇佢就係佢咧都會咧就即係恰得就恰噶啦。 咁呢個喺物理入邊咧都有一個叫 least resistance 嘅，即係最低阻力方向嘅。呢個都好自然嘅，呢個係自然界現象。 不過如果你香港要行前一步，啊真係成日講話要和諧社會咧，你一定要做啲嘢，因為房屋問題係最嚴重嘅。 係啊，即係嗱，但係咧。阿施生成日都講我哋啲人阻住，即係搞到啲人冇屋住。 係啊，你好多嘢都阻住地球轉㗎，我 聽你講啊。但係，佢就話要全盤咁考慮郊野公園使唔使咁多？咁但係我嘅回應就係、是：喂，咁我哋都要全盤考慮香港啲屋係起嚟俾邊個嘅？第一，屋係起嚟俾人住嘅。不是起來被人投資或者投機的， 或者好像習近平說的， 但這個都我想我們香港人都好覺得應該是這樣的，所以第一要住的，所以第二呢，我們要想是不是香港的屋子應該給香港人買呢，這個又要檢討了，你搞到我國家的公園我就搞你這行，是不是你的屋是不是只准賣給香港人先，還要賣給香港成人，因為如果不是一個變幾個 ，OK OK。 咁咧，跟住就係我講呢個買屋咧，唔係淨係講一手樓，我係認為二手樓都只能夠賣俾香港人。 OK， 你講先。 咁跟住咧就係空置嘅樓超過某個時間咧，交空置税。呢個世界上好普遍嘅。咁咪將嗰個。不符合香港利益的需求壓低它咯，那我們香港是有屋的，你知不知道香港現在的屋的數目是多於香港的戶的數目的， 那大陸也是這樣，鬼城片片，那 但是那這些屋為什麼會貴呢，巧妙了，那為什麼我們不研究這些屋是為什麼會貴到那些人住不到，而結果將這個住屋的需求呢壓下去政府背起呢，咁就係其實地產商咧幫香港幫地產商收咗我哋嘅地產税，係嘛？其實咧，我哋香港人以為交得税少，其實交好多税。不過咧，就又由地產商代政府代咗啫嘛， 即係扭路咯，扭路咯。 嚇，咁咧就係其實如果我哋能夠令到地產商係冇啖好食嘅，或者少少有得食，合理啲嘅，咁我哋啲樓價就回歸一個我哋可負擔嘅程度嗰陣時。你咪多啲錢剩，交多啲税都得咯。 哇！呢個你好社會主義喎。 啊，唔係社會主義啊，而係講一個我哋而家面對個現實就係我哋縱容地產去令到本來足夠供應嘅屋變咗唔夠啊嘛，變咗就好貴啊嘛。我哋採取翻個措施實施，屋係要嚟住嘅，唔係要嚟投資，其實係投機嘅。咁咧。是符合翻正道啊嘛，好似阿胡官講要正啊嘛， 係正嗱。不過咧，我又咁睇喎。第一咧，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任何機構咧牟利唔係一件錯事嚟嘅。 係佢冇錯嘅，冇錯。如果佢牟利嘅過程之中咧，係對佢服務嘅對象係做咗好事。如果唔佢唔果唔係對個服務對象做咗好事，佢冇權賺果，佢冇理由會賺冇你嘅。 嗱，我又咁睇喎。第一咧，香港作為自由經濟咧，同埋開放嘅城市咧，你係好難阻止咧外來境內嘅境外人士，包括大陸嚟其所有其他國家嘅人啊嚟咧投資嘛，投資咧喺香港此時此地咧。在地產咧係最賺錢的， 係啊，但係點解要俾佢賺錢咧？呢班人就最唔使諗科創係咪？ 嗱，你點樣可以 channel 佢哋嘅 investment， 佢哋嘅 funding 去其他行業咧？要諗 嗱，令到佢地產揾唔到錢，佢就去第二度咯。 啊，咁要有誘因令到佢咁做。 係啊， 因為如果你話唔，你頭先講嘅你話空置税啊之類嗰啲咧，係好難絕對執行。嗱，我唔係資本家， 佢唔係有人會走法律罅嘅。不過要令到佢好難。澳洲譬如黃金海岸，曾經有段時期俾日本人買到好貴㗎。 啊，而家大陸人買啊嘛。 咁佢咪禁佢咯？啊，禁過㗎。 我知道咁講，澳洲係外國人買樓係依、這個誒嗰、那個困難係重重嘅。 譬如泰國咁啊，泰國嗰啲樓都唔係你隨便要買得嘅喎。 嗱，呢個就同香港個行業個依個產業結構狹窄係有關係嘅。 係啊，咁咪要唔破舊點立新咧？就攣死地產業，然後先至其他業先至有生存空間。我今日去食餐飯，我發覺嗰啲料點使咁多錢咧？其實我吃了嗰間鋪頭嗰地下啲泥啫嘛， 哦租嘅問題， 係咯， 但係嗱，我明白好多人上唔到樓，或者係居住環境極度惡劣嗰種痛苦，呢個係一個事實。但係咧，你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咧，喺一個自由經濟咧，頭先你所講嗰啲咧係唔係咁容易實行嘅？佢會破壞嘅。嗱，大家咧唔好忘記，樓平咧，大家 happy 啦。但如果樓真係冧嘅時候咧， 冇人叫你冧， 拖累嗰個domino effect 啊，即係叫咩骨牌效應啊，真係好嚴重。 咁我而家我係鬧埋銀行界。當年咧，八萬五之後啲樓價跌，其實就唔關八萬五嘅，因為當時其實全世界都跌。其實新加坡跌得仲犀利過香港嚇，佢其實唔關八萬五嘅，不過阿董生唔好彩嘅。其實當年咧樓價跌咧。如果啲銀行啊，唔係黐線叫人哋即時還款啊，係冇事嘅喎。但係當時就有啲銀行黐咗線，逼人哋即刻還款。所以我好憎銀行界當時做呢啲決定嗰啲人，因為佢唔逼嘅話咧，人哋繼續翻緊工㗎，冇事㗎，繼續供緊間樓㗎。間樓價關間個樓價跌落去關佢咩事啫？ 跌咗五成啊！ 跌咗五成，跌到一成都唔關事噶。佢繼續喺度安即係好守規矩咁還款俾你。咁你銀行繼續賺緊息嘅喎。 嗱、啊，這個、呢個咧就好複雜嘅問題啦。 我唔完全唔複雜噶，即係我讀數學物理嗰條數好簡單嘅啫。 嗱，其實我所聽聞啦，呢、這個情況有發生啦。當然負資產有啲朋友好慘啦，冇咗層樓啦嚇。係 啊， 係要託錢咧，問朋友借錢，問親戚朋友借錢去贖翻出嚟啦，填埋個氹啦。但係咧 ，on the other hand 咧，我呢度有啲銀行咧，佢都可以同你傾嘅，重組嘅。 嗱，傾咪冇問題咯。咁嗱。我哋願賭服輸噶嘛，買嘢你肯嗰當時肯俾呢個價錢買咧，你就唔好信嗰間屋平咗。嗰間如果係你自己住啊，幾平幾貴係同你冇關嘅，因為你要住喺度。 嗱，你講呢個問題咧，我會咁樣回應啦，阿台長啊，即係我都係讀書唔多，但係我都知道就話咧如果以香港而家嘅幾大產業啦，呢、這個金融啊、地產啊、商業啊，仲有呢個認證啊。誒嗰啲幾大 旅遊啊， 旅遊啦，嗰幾大咧，真係好狹窄嘅。咁如果你話要我哋要發展呢個科技或者高增值嘅產業咧，唔係唔得，而咧要做到咧係要政府第一要有個意志力， 仲要人民有意志力， 係啱。第二樣嘢就係咧，佢要有 mandate， 有一個人哋服嘅，有呢個民望去支持，去帶領到 嘅。其實科創咧。你唔阻佢，佢就嚟噶啦。 咁要分定啊，分定好多噶喎。 咁你香港幾多錢啊？香港成日話全世界集資能力最高嘅地方，點解會集唔到資喺嗰啲嘢度咧？因為地產揾錢太易啊嘛。而呢個地產揾錢易咧，千絲萬縷啦。但係就係因為上屆政府夾硬將嗰個土地供應縮到連土地攞出嚟按好有秩序咁賣地，竟然～封咗佢，將呢個全香港最緊要嘅嘢交咗俾地產商去勾地。上屆政府犯下滔天大罪，竟然係將全香港最重要嗰個功能交俾地產商，由佢哋決定幾時攞邊塊地出嚟賣。結果咪搞到嗰個房屋嘅供應下降，然後佢哋好叻宣傳，咪有恐慌，咪高咯個價錢。上屆政府犯下滔天大罪，現在嘅情況。完全是上屆政府七年，完全佢唔止無為，佢係搞破壞。香港政府其實從來啊，成百年咧都有個好有計劃嘅咧，未來十年、廿年到咧，佢每年有一個穩定嘅土地攞出嚟供應嘅。大家唔係意嘅啫，但係其實有一扎公務員咧，成日喺度諗緊呢樣嘢嘅。上屆政府這個地咧。拿地出嚟賣，由地產商決定。 跟住連呢個造地呢樣嘢都 cut 咗啊嘛。結果所以而家點解以前咧？如果話突然間我要地咧，冇卜卜卜卜有隊排出嚟嘅。而家話要地，哎後邊冇隊咯。上屆政 點解會咁傾斜咧？就係因為個政治經濟板塊冇喐過。 因為上屆政府個頭頭 就爭權啦嚇。 係唔知佢係有腦定冇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政權基礎就是這班人嘛，換誰上去都不會相差很遠嘛。 梁振英上去本來有分別的，所以地產商為什麼會這麼大反彈？怎麼會有這麼多事發生呢？大家想想，我不是梁粉，我只是一個 反了面的， 亦都唔 係上屆佢嗰個佢環保政綱你寫嘅喎。 唔係好多人寫嘅，我幫手啫。其實嗰個政綱原來睇翻啦，原來唔少都做咗，好多人以為佢冇做，有個環團曾經想揼佢嘅，拿個環保政綱出嚟剔剔剔剔，死啊死！原來都剔咗好多。 我記得咧，我聽你講啊， 唔係反面，咩人反面啫？大家講道理啫，即係不至於咁，我完全都冇嘢，我冇戒冇懼嘅。 我知道。 咁咧就上屆政府係將呢個土地供應切斷咗，將呢個土地供應攞出嚟嗰個權交咗俾地產商。咁呢個就唔係自由市場啦。我哋而家呢個局面係因為非自由市場搞出嚟嘅。 咁啊，亦都有人argue過呢樣嘢。香港土地供應絕對唔係一個自由市場。但係嗱，又咁講，CYZ 不受歡迎咧。做很多原因的，你頭先講嘅，你話剔咗，佢係咪完全一事無成呢？咁如果話完全一事無成，亦都唔公道。 唔公道，好唔公道。 但係 同上個比爭太遠咯。 OK， 依個係你個人意見，依個係你個人意見，冇問題， 唔使強調。 依個係意見啊，但係我相信冰封三尺，豈非一日之寒？ 咁咧 ，OK， 仲有好多嘢咧， 系70年代咧已經開始好多嘢發生噶。而家好多嘢咧，你諗翻轉頭咧，70年代。 但係個政治經濟板塊一日不改變，而家你所講嘅嘢亦都唔會改變。 係啊，啊咁咧， 不過咧有一樣嘢要稍為變一變嘅就係停一停，好冇？ 好。